Thank you.

寡人有急用，千万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杨高梅就已改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单色飘影，我的心已干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耳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其中 生天，想至此热血

堂堂。